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双减政策落地之后，教培行业迎来裁员潮；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今天开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经历了将近1030个日夜的期盼，孟晚舟终于要回家了。当地时间9月24号，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发表讲话。在演讲的最后，他动情地说：我想感谢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双减政策落地之后，部分教培行业出现了经营危机倒闭，有的教培机构呢进行了业务调整，从业人员面临着失业风险。从此新闻热线也是报道过老牌教培机构巨人教育倒闭，员工权益无法保障的情况。近日呢，又有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的机构日前开始协商离职，大量的员工被迫离职，正处于失业待业的状态，前途未知。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刘先生之前是学而思网校的销售人员，他告诉记者，从几个月前开始，受双减政策影响，学而思停止了一些业务，这导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员工被迫失业。 突然就有一天，领导就叫我们主管，先叫了主管一级开的会，他给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裁员，是协调离职。我们俩沟通商量完之后，你离职嘛。 记者走访了本市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刘先生所说的问题并非个案，很多校外培训机构目前都处于停业或关店的状态。其中高思培训东城区和平里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报名系统已经关了，规定啊，我们现在不招新生。 学大教育西城区宣武门学习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暂时现在都不能开，不在白名单那就甭想了，可能是他们资质都要吊销的。 此前一位在巨人教育行政岗工作了11年的赵女士也告诉记者说， 你一直在教培行业，你现在出去就是我们很留下来，这些人可能都是这种想法，都很纠结，我不知道该干嘛。 针对教培行业从业者再就业问题，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市人社局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然而即使如此，现有的就业岗位依然无法满足数以万计从业者的求职需求。刘先生说， 所有裁员的人数加起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小的数目。 另外，刘先生还表示，目前相关就业政策还没有在广大教培从业者中真正落地，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 您刚才说那个什么政策的问题，就是招聘会这个政策，不是您说我不知道，它是非常不落地的，我觉得。 那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该怎么办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教授袁刚明分析说， 如果采取这些政策这么措施还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还要再追回一下，对这个政策措施本身的这个利弊重新再调整看一下，对这个双减措施的力度呀要重新考虑一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也表示， 各个地方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呢是要做出重新的安排，做新的规划，同时呢也应该是进一步的提高重视的程度，拓宽解决的渠道。 由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于10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将还原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新中国第一代广播人的动人故事。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索天池。天池你好。喂，天池你好。喂，天池。好，我们请导播再次和左天池进行连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邮政今天发行了江山如此多娇特种邮票小型章一枚。江山如此多娇是中国当代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于1959年合创的巨幅社四。毛泽东为这幅画诗意画题写，该套邮票的印制呢，同样是非常的精美，首次采用了四色雕刻加多色胶印的 胶雕套印工艺更好地还原了原画的精彩，展现了祖国山河之美。为此呢，中国邮政还特地地制作了印制工艺宣传片一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会于10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喂， 哎，能听见吗主持人？ 好，现在可以。那么这部作品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看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部作品呢，它的导演是田沁鑫啊，戏剧构作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之前的这个主持人罗冰。那么他们呢是依据啊之前这个在一次聊天当中很偶然的谈起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丁一兰和这个齐越老师，他们是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广播人，在这个直播大典的时候进行广播直播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两个人呢经过这个磨合，再加上编剧刘金明和姜文良，那么构建出了这样的一个剧本。那么通过这个剧本呢，还原出了当时第一代广播人他们为了准备这个开国大典的直播，而且当时是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北平的广播电台，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阵营的这个不同的广播人。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么他们在一起去共同的为这个直播开国大典这样的一件事情去做努力。那么整体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构。那么应该说它也是一个比较宏大的题材，而且呢对于还原当年历史当中的一些细节对于在这个舞台上呈现这个话剧是很重要的。那么主创团队也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对于塑造人物方面啊，那么也是参考了许多当时真实的这样的一些人物的故事，那么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在呈现方面啊，它采取了这种在话剧舞台上表演，同时呢用这种实时的视频拍摄，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搭建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屏上实时的展现这种影像的方式。那么也就是说观众可以看到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同时也能通过这个电子屏看到更近距离的一些特写的这样的呈现。那么实际上是把这两种艺术进行了一个嫁接，这也是这个剧目的一个创新之处。 那么主创阵容都包括了哪些演员呢？ 是包括这个老中青三代演员啊，比如说这个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饰演李大钊的张鹏，还有这个曾经的这个武术这个演员，他也是这个当过导演的吴越啊，包括小陶虹啊，还有这个刘威，还有曾经在这个许多电视剧，比如说这个《延禧攻略》当中出演过的青年演员苏青，那么他们都会在这个直播开国大典这个话剧当中进行出演，而且是不同的，就是有的这个角色是分这个 AB 角的，比如说这个其中的这个高大梅就是由这个陶虹和苏青来进行这种 AB 角的出演。那么这个剧目呢是在这个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上进行首轮的演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在今天召开的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上，昌平区发布了昌平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昌平区将会以未来科学城能源谷为核心，辐射带动北七家成果转化基地、沙洋路先进制造产业基地等区域，建设全球领先的氢能技术创新高地。2023年之前呢，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化，推动燃料电池终端应用成本全面降低 30%。国内首家面向 C 端消费用户的装配式精装场景体验中心吉利屋北京体验中心今天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新奥购物中心开业，为用户提供了全屋装配式的场景方案以及家装服务新模式。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今天开幕，本届的市花展呢，汇集了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多万株的秋花。花展期间还推出了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方盆景秋季作品展、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展等多项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市花展呢，分为菊花、月季和特色植物三个主题展区。北京植物园10月8号到31号的门票价格变更为10元，学生是5元。活动期间年月票正常使用。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